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二十集，空气里一片安静，唐默隐约觉得哪里不对，但又想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直到火鸡蛋里传来一道低沉的笑声，这个男人的声音里第一次夹杂了笑意。 原来你连这颗蛋叫什么都不知道吗？ 有些话放在心里就行，给点面子别说出来啊。唐默早知道这男人在故意防备自己，他也知道对方清楚自己有信息缺失，但现在光明正大地说出来，说是心里有点不是滋味，感觉落了下风，又觉得两人始终冷漠互相防备的关系，因为这次挑明好像稍微亲近了一点，至少不是敌人。 这颗蛋叫做默默，所以我看到它发光后下意识地就喊了一句默默。 唐默淡淡地说， 我叫默，你如何称呼？ 男人瞬间沉默，这才意识到刚才自己喊了多少遍如此亲昵的称呼。良久，他说， 我姓傅。 唐默说， 那没事，就这样了。 嗯，再见。 再见。 通话一结束，唐默将火鸡蛋放回口袋，手指哒哒地在方向盘上敲击着。第一，这颗蛋叫默默，应该和他的名字没有关系，只是凑巧叫这个而已。第二，北京的这个傅先生非常聪明，也很有防备心，想从对方口里套出信息的可能性非常小，甚至很有可能这是他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通话。他们的通话没有任何好处，双方也都觉察了，火鸡蛋的另一端是个不好下手的人。既然如此，没必要就不用再联系。这个稀有道具火鸡蛋在唐默的手里如同烫手山芋，他很想使用，却根本不知道火鸡蛋的作用，也不知道这颗蛋有没有损坏到无法使用的程度。至于从那个男人的口中套话，唐默已经不抱希望，除非出现意外，对方不得不和他共享信息，否则这个人绝对不可能松口。换位思考，唐默也不会和一个陌生人分享稀有道具的情报，拥有这种道具已经恨不得藏着掖着不被任何人发现，以起到出奇制胜的效果。再主动告知信息，唐默还不至于这么傻白甜。唐默叹了口气，继续开车寻找市北中学。等车子开到上海市区，街道上车辆陡增，乱七八糟的撞成一团，这个时候再开车是不明智的选择。唐默直接弃车步行，他走路的时候一直沿着道路边缘走，一旦有路障便用路障掩藏身形。繁华富丽的上海在地球上线的第四天成了一个荒废的都市。天色渐暗，街道两旁的许多商家还亮着灯。唐默路过一家 KFC， 临窗的桌子上摆着没吃完的薯条和番茄酱，但是薯条已经蔫了，空荡荡的快餐店里没有一个人。越靠近市中心，唐默越小心谨慎。在这里，人越来越多，他走过一个拐角，就看见一个穿着运动服的年轻女人正在一家全家便利店里拿着各种零食、方便面填饱肚子。看到唐默，她也毫不惊讶，只是警惕地多看了两眼，又转过头搜刮便利店里的食物和水。唐默背着重重的大包，里面放了手电筒、食物和水。一路上， 唐默看见不少人在搜刮食物、水，也看到好几个成群结队的小团体，警惕地盯着每一个路过者。很多人的身上沾着斑驳的血迹，还有一些人受了伤，缺胳膊断腿的躺在路边哀嚎。过多的人口是这个城市在经历黑塔事件后还有不少活着的人。唐默粗略估计了一下，上海市中心每平方公里大约有四个人，现在是晚餐时间，这些人大多在进食。唐默的身体素质改善后，对食物的需求大大减少，他已经一天一夜没吃过东西了，可他一点也不饿。市北中学在上海是名校，但唐默并不认识。他没有去问那两个在路边吃饭的人，而是径直走进一个荒废的报刊亭，翻找了许久，找到一张详细的上海地图。 静安区市北里，这里。 唐默背着包再次往前走，忽然没有一丝征兆，一道清脆欢快的声音响起。 叮咚，美国三区正式玩家理查德·威尔斯成功开启黑塔一层，3分钟后全美国玩家开始攻塔。 唐默停下动作，那两个正在吃饭的人也抬头看向远处的黑塔。唐默转过头看了一眼挂在报刊亭墙上的时钟，19:18。 游戏时间是每天的6点至18点，华夏的游戏时间已经结束。美国时差13个小时，游戏时间按当地时间算，还会全球通报吗？ 唐默继续往前走，这个游戏通告不像偷渡客傅文铎开启黑塔那次播报了3遍，只是播报一遍就停止，因为这次开启攻塔游戏的不是华夏玩家，是美国玩家。唐默走在路上，还听到有个浑身是血、奄奄一息的中年男人，一边粗重的大口呼吸，一边疯狂地笑着，幸灾乐祸地说：“ 死吧，都去死吧，死！” 走到深夜11点，唐默终于走到了静安区。街上的车辆乱撞成了一团，他不断地翻越这些车，导致行走速度下降，中途还不小心走错了一次方向。等他走到静安区时，寂静的深夜里，一道响亮的铜声响起。 叮咚，美国二区正式玩家玛丽·范德萨成功通关黑塔一层。 唐默惊讶的一挑眉，不是由那个开启攻塔游戏的玩家通关吗？ 叮咚，2017年11月19日，全球共有2位玩家通关黑塔一层，剩余4亿1623万玩家，请努力攻塔。 唐默的脚步唰的停住，他抬起头，不敢置信地看向那座悬浮在半空中黑幽幽的影子。唐默清楚地记得，昨天早上一共有4亿9000多万玩家登入游戏，现在少了8000万。是因为华夏和美国的2次攻塔游戏，还是说有其他方式造成玩家死亡？这么快就又死了8000万人。唐默脸色铁青，埋头继续往前走。街上的路灯不断闪烁，唐默从背包里拿出手电筒，照亮了地图。他不发一言，绕了3个路口，走了4条街。不过多久，唐默看到路边矗立着一块前方学校注意避让的交通告示牌，已经到了学校附近。咔嚓，唐默一脚踩在了玻璃碎片上，他低头一看，许多细小的玻璃碎片落在地面上。他再抬头，他头顶上的这个路灯不知为何被打碎了，玻璃落了一地。这只是第1盏碎了的路灯。 唐默看向眼前这条通往学校大门的路，这条路上只有两盏路灯闪烁着幽暗的光芒，地上布满了路灯的玻璃碎渣。深秋的夜风呼啸吹过，将道路两边的行道树吹得哗啦啦作响，黑漆漆的树荫仿佛无声的鬼影。唐默面无表情地从这两边的黑色鬼影中走过，一脚一脚地踩在玻璃碎渣上。寒冷的晚风吹起了他的风衣下摆，唐默目光平静，仿佛什么都没有察觉。突然，唐默抬起脚，快速地往左侧闪了两步，在他刚刚走过的位置，一根手指粗细的大钉子不知为何突兀出现，如果刚才他踩上去，脚掌绝对会被刺穿。唐默抬起头，警惕地盯着四周。他已经走到了学校范围，只差100米就到了学校大门。现在是凌晨1点，冰冷的晚风嗖嗖地刮着，周围空无一人。唐默继续往前走，这个神奇出现的钉子又出现了两次，有一次甚至明目张胆地悬浮在唐默的面前，只要他没注意地快走一步，这突然出现的钉子就能戳中他的眼睛。幸好唐默反应极快，一个闪身躲过。这些诡异的情况是从他靠近学校才发生的，现在他距离学校大门只剩下10几米的距离，要再走回路口则有80多米。唐默犹豫了一瞬，还是决定进学校一探究竟。一道急促的声音响起， 你不要过来。 这声音稚嫩响亮，还带着一丝没有完全变声结束的干涩。唐默立即反应过来， 你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你别过来，你是谁？我没有恶意，我来找一个学生，她是我朋友的女儿。 浮在唐默眼前的大钉子掉在了地上，似乎不再阻挡他的步伐。唐默再往前走，没有了阻碍，他一直走到了学校的门口。隔着铁栅门往里看，没看到一个人影，刚刚说话的小男生也不见踪影。唐默皱了皱眉头，高声问， 你在哪儿？ 那男生胆怯怯地说， 你真不是坏人？我不是。你遇到什么困难了？需要我帮忙吗？我这里有一些水和食物。我就在门旁边的门卫室里。你把水和食物放在门口，不要进来。 唐默从背包里拿出了一瓶水和一袋压缩饼干，走向门卫室的大门。他不快不慢地走着，走到一半停住脚步。那小男生又说， 你怎么不过来？ 唐默笑了笑，继续往前走。四周寂静一片，小男生不再说话，唐默也不说话，只是安安静静地走着。当他走到门卫室大门前的台阶时，突然他猛地加快步伐，侧身绕过了门卫室的大门，从一旁直接飞身撞破窗户，撞入这个小小的门卫室。窗户的碎片飞溅到刚才唐默即将踩上去的台阶上，台阶在一瞬间崩塌，轰出了一个7-8米深的大洞，洞底是许许多多锋利的尖刀，刀口向上。 老师，他发现了，老师救我。 普通的玻璃碎片现在根本伤不到唐默的皮肤，甚至他的反应速度和跑步速度也超越了大多数的人类。那个有点肥胖的小男生见到唐默就惊恐地大喊，转身就跑。唐默却比他还快，一把抓住了小胖子的胳膊，将他拽到身前，直接反扣住了他的双臂。 你别动，你是谁？你到底想干什么？ 一个焦急的男声响起。唐默抬头一看，是一个穿着白衬衫的年轻男人，他似乎刚刚睡醒，头发乱糟糟的，急得双眼通红，跑进了门卫室。唐默反问， 你们刚才为什么要骗我过来？想杀我？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